十分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莫文蔚《呼吸有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考紧试嘅同学继续加油之余，跟住就要准备。 准备啲咩啊？ 准备面试啊！由于今年系特别嘅一年，面试可能会有唔同形式噶。 所以今个星期节目，我哋请嚟香港大学项目招生经理吴永山， 同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何志恒博士，分享面试心得同 tips。 星期六晚8点，吴宝成、刘莲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礼拜三啦，今日咧就系呢个5月13号星期三，咁啊，而家时间晚上10点10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哋好 ，Hello， 我哋 Hello，Annie 好， 系啊，我想讲咧，即系见到 Kitty 咧，我觉得夏日炎炎啦，但系你见到我着长袖衫啦，你觉唔觉得咧，即系咧天气咧玩弄紧我哋？ 而家系几度？而家26度， 26度， 因为我今日晏昼咧就出咗去嘅，咁我觉得即系太阳都 OK， 即系。晒晒地嘅，即系户外嘅时候有啲热嘅， 系 系啊， 但我觉得系焗啊， 系咪啊？ 可能真系。剛才聽啊， 準備打風 係啦， 星期尾 新聞哥哥講咧就話咩嘛，係咪啊？下個禮拜有大驟雨，又話有個風黃風嚟緊啦， 係 啦。 嗱，但係如果咁講嘅，就三個唔同嘅感受啦，即係 Kitty 覺得好熱啦，跟住我媽媽都同阿 Annie 一樣，都係覺得好焗，而我今日咧一路喺屋企剪帶咧，我一路覺得凍。我2点几开始剪带，剪到6点几。 我知道你断食啊嘛，你冇能量啊个人，所以你咪觉得冻咯。 我有谂过呢样嘢， 肯定关事。你唔食嘢，个人梗系会尖寒尖冻咁噶咯。 跟住我问我妈就系、是，我妈翻嚟，我问佢，我妈出咗九龙嘛，我问佢，你冇觉得有啲冻啊？佢有啲凉咯，未去到冻嘅咁讲咯。系啊， 咁点啊？冇咧，你要保重喎。 系咯， 诶，跟住而家又好热啊。 吓、啊，即系你忽冷忽热喎，咁样 咁都要保重喎、 啊。因为我见到你哋，我突然间好兴奋个人，系啊。 咦，咁你系咪完结啦？呢个断食系咪可以食翻嘢噶啦？ 过到12点就断食完啦。 过咗呢个12点， 系啦、啊，所以我谂住阵间就去食物院买， 就系食宵夜啦。 系啦、 啊，但系你寻日冇听 Nando 讲咩？佢话做完呢个断食都唔好即刻就食翻劲，即系慢慢再等你嗰啲肠胃适应一下、啊。 放心，所以我系食物院买。堅持湯米重要，同埋我都諗住咧，之後嗰幾日咧都係盡量學你哋話齋，少啲食嘢，就係食晚餐多豐富啲咯。咁可能朝頭早嗰啲，我會繼續即係秉承住喺我斷食之前，或者再嚴謹啲，就可能食啲豆腐啊，食個。烚南瓜啊嗰啲咯，系啊，減得幾多得幾多，健康得幾多得幾多。 可能我 miss 咗啲嘢啊，我係知磨呢段食啦。但係我自己咧，作為一個媽咪咧，我如果我個女話俾我聽佢要斷食咧，其實我會幾擔心一樣嘢啦，就係即係首先佢身體上會唔會覺得胃痛啦， 負唔負荷到啦？ 我一定得 暈就已經好嚴重噶啦，我諗。但係首先未暈之前應該會胃痛咯，我覺得咁多胃酸飆出嚟，你又冇嘢俾佢即係。吸收翻咧， 系 咁磨呢？你有冇噶？胃痛 ？O K， 暫時都仲好。 但你平時唔食嘢或者少食嘢，食嘢唔定時咁，會唔會胃痛啊？ 會，我反而係嗰啲咧，你哋記唔記得咧？我一食嘢一肚好肚餓，而跟住我一肚餓，我就會即刻狂喺度食嘢，瘋狂食嘢噶嘛，我就即刻胃痛咯。 嗰啲餓過機啊嘛， 係啦，嗰啲就會。但係反而作為媽媽，可能真係會比較擔心子女嘅身體健康嘅，因為 Annie 就好似我媽媽咁啦。其實所以我有一下猶豫講唔講俾我媽聽嘅，但係因為我媽每次放工四五點嘅時候咧，佢都會打電話俾我問使唔使買嘢俾我食啊嗰啲嘅。咁跟住我就得啦，唔使。佢話：咁你今晚食咩飯啊？咁講，我都話唔使。跟住我就坦白話俾佢聽，我要斷食三日。跟住我媽嘅反應就好似 Annie 咁啦，我好擔心你，你身體得唔得㗎？即係嗰啲。跟住到今日第三日啦，跟住我喺塊鏡度照住望住個肚咧，同我媽講：有冇瘦到啊？ 阿媽點講啊？ 跟住我媽就同我一齊話：我同你一樣爭個肚腩啊！即係變咗係佢而家開始同我一齊，係啦，去研究自己嘅身體，好好笑。 咁你覺得而家完成咗有冇好到啊？即係個感覺有冇再良好啲啊？ 係仲有兩個鐘先完成嘅， 差唔多啦。 我 feel 到自己個，我唔知點講啊，即係輕嘅話，我再輕多咗一磅啫，唔多，半磅定唔知一磅，但係我覺得我個身體 feel 到好似係個肚呢啲位嘅腰好似真係扁咗少少，唔好側邊睇喎，正面睇，因為側面睇依然都係肥 嘅。咁但係叫你，譬如如果好似即係見你都龍精虎猛咁啊，好似都習慣得幾好啊。如果叫你而家我哋要延長啦，咁樣斷多兩日，咁你又得唔得咧？你覺得？即會唔會其實去到第三日你已經習慣咗，其實係斷多兩日都差唔多噶啦，定係唔係我已經去到邊緣啊個狀態？ 今日下晝真係有諗過呢個問題，我覺得我開始得啊，因為其實最難頂係應該係 頭 嗰兩三日，即係今日嘅朝頭早我都一起身嗰下我係肚餓嘅，我係覺得好想食嘢嘅，咁跟住就即刻飲水，但係跟住到下晝嘅時候我就喺度諗下，我好似連我之前唔係話有個 list 寫曬我要食咩，食焗豬扒飯啊嗰啲嘅，跟住之後我就喺度諗啊，我褪多一兩日食都得啫，有咁嘅諗法咯，所以我估應該係得嘅，係啦，但係就唔可以咁樣斷食啦，即係一定要可能學我頭先話齋，點都食翻一磚豆腐啊，食翻個霎煮嘅南瓜啊，即係嗰啲，我覺得就要食翻少少呢啲嘢嘅， 呢啲都量力而為啦，我覺得係咁啊，自己覺得健康或者個身體嘅反應係好嘅，咁就 OK 咯。 细沙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杂中，你说过很难，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怎食，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望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学过间喧哗，连恐怖故事终不结疤，不想牵挂，谁不讲真？从此这账号剩下一日，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阴杂中得到了什么？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你说过的风雅，就似没有认识。自力造旧日气息，现在逐转逐转小细，逐快逐快忙碌，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职。轮回徘徊只得这个我吗？为缘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中断，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 剩下一人，不想失散，明曾远望，我的剧集不出了吗？不想牵挂，谁不放心我？从此这张望只得我吗？偏但爱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的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不懂安心吗？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对佢大假，不必轻拿人生的分叉，情感会碎裂，生出雪花。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户就地消失。 翻嚟啦！一首歌之后，咁我觉得一样嘢啊，好似唔知系咪因为时代真系唔同咗咧、 嗯？ 即系以前咧，如果你减肥啊，或者你一做一啲嘢嘅时候咧，屋企人传统觉得个观念或者个态度觉得唔啱嘅时候就你唔好咁做啊咁样。而今次我直情话我绝食嘅时候，我妈竟然默默地 断食， 系啦系啦，唔绝食。我断食嘅时候，我妈竟然由一开头担心去到即系之后都觉得啊好啦。即係都默默地支持我，好似即係感覺上面已經唔同咗一啲。 你媽好開明啊， 係咪啊？ 好好啊！自從你上個星期咧，即係透露心事咧，話阿媽會啊，即係開始即係對於娛樂嘅消息咧嚇、即係了如指掌啦、就係希望可以同你多話題之後咧、我發覺佢有另一個好大嘅進步啊！係 咩啊？ 咪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咯，即係佢開始融入你嗰種嘅思想模式啊，即係佢會唔會用佢自己嗰套？就加在你身上，即係因為講真，即係如果做阿媽咧，其實真係好擔心孩子嘅，無論幾多歲啊嚇，即係都會係第一首選係注意佢，即係好擔心佢健康嘅嚇，即係尤其是而家呢段疫情期間嗱、今日又話即係又開始有呢個不明來歷嘅本地個案啦咁樣，咁如果你嘅身體唔夠強勁嘅抵抗力咧，咁你就更加容易咧係唔知係咩時候咧。就沾染到疾病噶嘛，咁你唔好话呢个即系武汉肺炎啦，即系如果你话就算系求其伤风咳啊，喂都吓亲懵噶嘛，系先？ 呢个系嘅， 系啊，咁所以你会觉得啊，即系更加会饿多两饿咯，即系我其实呢期都成饿我啲女噶， 系 即系哇，翻嚟有冇洗手啊？喂，即系你，哇，你个结三条裤都未换，你又坐落张床度，即系嗰啲啦，即系你。即係自己餓得多都嫌自己， 可能因為你兩個女個年紀都仲餓得。即係，但係即係到我呢啲年紀嘅時候咧，即係佢阿媽已經睇到化噶啦嘛。 係啊， 即係就算佢點講，佢要斷就斷噶啦，即係佢要唔食就唔食噶啦。 即係其實係啊，即係你講咗，其實斬傷感情啊。即係可能媽媽嘅諗法係咁。 係 嚇，咁但係咧，如果有呢一種諗法咧，其實我都會嘅，即係我大女都開始唔聽我講嘢嘅，咁我都開始會同自己講，真係唔好再同佢講啦。你講咗都係斬傷感情。 係啊， 咁呢個已經我覺得我已經係。有莫大的進步，但是呢我都未至於去到一個位置，我是會認同他的嘛，即是我最多就是、息事寧人、即是嗌交的嘢，梗係兩把嘴先嗌到的，咁我收聲，咁佢自然都冇對象嗌啦，咁我最多是做到咁，但你話塊面唔黑、或者啲語氣會好，甚至乎呢走埋嚟，哦唔緊要，坐一陣先，好攰啊，係咪啊？坐一陣先，慢慢陣間先，咁咧我一定唔會咁樣咯，最多就唔出聲，即係所以我覺得你媽媽好好咯，仲話係。支持你、哦，即系唔多意见， 系啦，唔多意见已经当俾面或者当支持， 啊、 但系可能我觉得有啲嘢可能已经系。 系咪即系一来头先 Kitty 话斋啦，佢都知道就算佢讲咩，我唔会听佢讲噶，我点都会断食呢个三日噶啦。第二嗰样嘢系咪就系因为其实而家都多咗好多姨姨啊，或者年纪即系都即系嗰个年纪啦嘅人都会注重自己嘅身形啊或者健康啊，系啦，所以先至会咁咧。即系以前反而成日觉得食得是福啊，要肥肥地啊，你先至有福气啊咁样噶嘛。 系依家觉得你哇食得太多抵抗力。都差咁樣，即係啲毛病走曬出嚟咁。不過我估同埋可能呢一樣嘢又唔係即係話好極端嘅，即係喺而家呢個社會度，即係而家都有好多書講呢啲啊，辟谷啊、斷食啊咁樣噶啦。咁我諗可能唔知 Auntie 係咪都可能識得啊某啲師奶間唔時都會咁樣 keep 下 fit 啊，或者都可能喺電視度睇過聽過，咁可能佢就冇咁擔心咯。即係以前可能如果大家唔識或者唔知嘅時候，就會可能有好多揣測咁樣。咁、其實我初初聽呢樣嘢，我自己都會覺得哇，好似好好 extreme 咁樣，即係你人即係一路都話俾你聽，要最好就一日食三餐咁樣，跟住又唔知金字塔定係點噶嘛。咁但係後屘慢慢你會發覺，原來又唔係嘅喎，即係以前細個學嗰個金字塔咧，又未必真係到而家有咁多人去 support 呢個講法嘅喎、有另外一啲學説出咗嚟話咁樣又健康啲咁樣。咁跟住再者又再近啲嘅時候，又會發現身邊有啲朋友話我去斷食啦咁樣。咁跟住佢又會攞本書俾你睇話。原來有些人真係咁樣令到自己嗰個身體好像 reboot 咁樣噶，等到自己啲內臟啊，即係休息一下咁樣，等佢重生咁樣噶，即係又有另外一啲學説，可能真係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嘅知識，去到即係一路喺度 flow 嘅時候咧，大家就冇咁。冇咁 stubborn， 覺得一樣嘢係啱嘅咁樣，即係可能佢有懷疑，但係佢都未必會完全一聽就會覺得你錯曬嘅，你一定唔得噶，唔食嘢死噶咁樣，即係唔會咁樣咯。 咁同埋可能啊，莫莉你都係三日啫， 係。最緊要係你夠遠，你媽喺屋企見到你仲喺度話鬼佢，仲有氣力， 鬼咁好力啊嘛， 係啦， 搏佢搏爆搏蝕， 係啦，仲搏最搏蝕。 不過即係我覺得咧，有樣嘢就係有好多時。有好多小朋友會覺得同媽咪或者同長輩有代溝，或者你講嗰啲嘢已經 out day 嘅啦，唔係咁噶啦，你冇睇到啊，有科學根據添啊，所有嘅嘢。但係我始終都覺得啦，即係雖然成日都話有啲嘢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嗰啲，但係我依然都相信有一啲老調常談嘅嘢咧，到而家都係仲係 work 嘅。 静悄悄的暗淡，经历那个人流着汗，知道了疲惫不堪。每个人都有着梦想，才会有向前的方向，才会有回家的模样，才会漆黑中发亮。白色灯光着梦想，才发现自己只是独守着空房。关上灯光，心头更亮，黑暗之中像不曾存在的模样。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之 果，也不会难过，被你听说过就不错。也许无奈最后也变得淡然，没来没去过，但是现在的感觉叫我怎么爱过。是否我也该认命了，这世界从不需要我，抱歉是在你生命中出现过。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生命只是掠过，我已尝试过，我已享受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个案，消息话66岁女患者的丈夫初步确诊。新确诊个案分别是2宗本地和1宗输入个案，其中66岁居住在梨木树村的女患者和她5岁的孙女确诊，两人没有外游记录。8名有密切接觸的家人，除了已經確診的孫女之外，還有6名家人出現初步病徵，已經送院治療。女患者的丈夫入住檢疫中心。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暫時感染源頭不明，但再有本地個案，顯示社區有隱形傳播鏈，不排除會再有社區個案或者是出現大爆發。中心加强检测样本范围，安排曾经同患者有接触的周围人士做检测，希望找出传染源头。本港时隔23日再出现本地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是一个很大的警号，证明社区有隐性传播链。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话，感染源头不明情况令人担心，有确诊就等于背后仲有其他感染。再有本地个案，系咪不宜放宽边境检疫措施呢？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要视乎未来几个星期有冇出现来历不明嘅个案，以及系群组感染。香港业余田径总会和渣打银行宣布，出年的香港马拉松将会在1月24日举行。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今年2月的香港马拉松赛事取消。主办单位说，大会正是积极筹备来年的赛事，并且已经为今年的参赛者预留下届赛事同一距离的名额，详情稍后公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蓬佩奥到访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赞扬对方是伟大的合作伙伴，在全球抗击疫情大流行期间愿意共享资讯，并不是好像部分国家咁尝试混淆和隐瞒信息。他没有点名，但是传媒解读他所说的是中国。蓬佩奥较早前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肯定病毒源头来自中国武汉。中共去年12月已经知悉有关病毒，但是试图混淆信息，剥夺民众说话的权利，亦都未有迅速共享资讯，

人 show 喎、嗯，我諗可能都係未必咁多人睇，定係唔知點，我唔知點解唔知有套咁嘅真人 show 啦嚇。咁、啊、咧就係、是、叫做《變形計》，咁、嗯、裏邊嘅其中嘅一集咧，就係、是、講其中一個喺內地遼寧嘅一個富二代啦。咁、嗯啊、即係我諗屋企都係勁有錢嗰啲啦，咁所以佢先至可以橫行無忌啦。即係呢個女孩子嚇，咁佢嗰個嚟即係點啊？點啊？佢嗰個嬌生慣養嗰個地步咧，係、嗯、去到佢16歲噶啦。 嗯， 但係佢都唔會自己食飯嘅，係阿姨餵佢食飯，即係佢坐喺度撳緊手機，然後阿姨餵佢食飯啦。 嚇、啊，即係佢唔識得鋸扒噶。 我諗到要鋸嘅時候，佢會鋸嘅。但係日常嘅佢係唔會做呢件事嘅。嚇，咁、啊、就阿姨係即係揸住支匙羹隻碗懟埋佢個嘴度，咁一羹羹咁樣餵佢食飯啦。咁、然後咧，佢阿媽咧就會坐，即係佢坐喺張台凳地下嗰度就凍起只腳，咁又係俾阿媽幫佢剪腳甲啦，嚇、啊！咁佢隻手係繼續喺度畫緊個手機啦，啊！咁、啊、然後跟住咧，佢亦都係唔會係自己換衫啦，阿、媽幫佢著衫，即係成好似咧啲宮廷戲咧，宮廷戲伸起隻手 就會有侍婢過嚟幫你撈 穿起件衫，冇錯啦，即係嗰種啊！咁最重要咧，佢特登請咗一個親戚係叫叔叔啦。系佢爸爸嘅細佬啦，咁啊請咗個叔叔咧，就做佢嘅司機都不特止，仲係佢嘅即係專門服侍佢。親阿叔係啦，因為有錢啊嘛個屋企。 哇！親阿叔都係佢司機。 係啦，咁阿叔嘅任務唔係淨係司機，係陪佢玩咯。咁喺佢套真人 show 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佢個叔叔同佢咧就喺架名車嘅前邊嗰、那個車頭蓋嗰個位置咧、就擺咗就擺曬一紮嘅手提電話殼。咁、就放喺度賣，就2蚊一個咁樣買，咁樣咁啊好多人嚟買啦，咁佢就好開心啦，又收錢啦，2蚊2蚊咁樣買，跟住去到尾咧就成話，送俾你，唔使錢，送俾你咁樣。咁其實話說佢哋係用咗20蚊去買，然後就2蚊喺度買，即係佢想玩啊。玩賣嘢啊！ 我為咗 即係叔叔同佢玩賣嘢啊，咁佢就好開心啦。咁又揸住啲錢就話：啊、哎，叔叔，我哋食嘢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幾無聊噶，佢嘅每天都 就係嗰個叔叔係知道自己 知佢知道個叔叔嘅任務就係陪呢個孩子玩咯，呢、這個16歲嘅少女啦。 你當佢係一個瘦身嘅 玩伴， 係啦，叫玩伴或者即係嗰啲管家嗰啲咧，係啦，主子 近身保鏢加服侍佢嗰個書童啦，你當。 咁明明一个长辈，而家搞到咁、啊， 咁我就觉得，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咁吸引嘅内容，梗系要 睇啊， 金睛火眼咁样睇啦。 到底系真定假嘅咧？咁啊， 咁真唔知啦。真人 show 嘅真假咧，就吓唔知啦。呢啲就真系要问下制作单位啦。但系咧，到最精彩个部分就 系 访问佢阿妈啦。咁咧就问佢阿妈：，你觉唔觉得你个女咧，即系饭来张口，娇生惯养， 好废啊？觉唔觉得佢？ 佢一定唔觉噶，我觉得佢一定系咁答噶。 点答咧？ 唔觉咯。如果唔係，你點會十幾歲差唔多？係咪差唔多十幾歲？ 十六歲， 仲真係幫佢剪指甲、剪腳甲喎。即係佢同坦嘅冇分別嘅喎。 嗱，佢咧第一句咧就係話：富養女，窮養兒，聽過未啊？呢句就係所謂嘅老生常談啦。窮養兒，富養女。真係未聽過你哋。 即係如果養女咧，就要養到佢好富貴咁樣，仔咧你就可以即係唔使對佢咁好噶啦。 字面上係咁解啦，窮養兒富養女、 啊。以前古代啲人係咁嘅， 係一種古老嘅思想， 大家閏秀嘛，覺得話要，係、 嗯、 啦。如果唔係，點樣去嫁佢啲公子哥？ 但以前又重男輕女嘅喎，咁你呢兩個咪有啲 contrast？ 所以我諗佢咧未必係一個真係古代嗰啲咩百行以下為先，我諗又未去到嗰個咁廣古代嘅儒家。我唔知佢出處喺邊度嚟，但係咧，窮養兒富養女咧係幾多華人社會裏邊會講嘅一句嘢。咁佢講完呢一句之後，佢再講：我咁樣有得個女咁樣揮霍咧，咁樣咧佢第日先至唔會受到金錢嘅誘惑啊！ 嚇， 即係佢冇，即係佢覺得錢是什麼啊？垃圾咁樣，即係喺佢眼中啊，個女 就唔會因為錢而出賣自己嘅任何嘢啦。咁 嗱，即係你聽完呢個媽媽咁樣講之後咧，咁個記者就梗係唔會質疑佢嘅，咁啊再問佢啦，但係佢好多生活上細節佢都唔識做喎，咁樣會唔會有好大問題啊？跟住佢就再講一句，其實呢啲嘢我幫佢做都係好小事啫，佢仲細 哦。 即喺媽媽心目中，佢永遠都係小朋友。 係，佢覺得十六歲都仲係細咯。 係。 咁我聽完呢之後咧，我就覺得哇，其實原來我哋父母有一即係如果我哋做父母嘅、有一套你深信不疑嘅一啲我唔知可唔可以話老生常談，或者一套嘅管教嘅觀念嚇，咁、然後你就真係用呢一套嘅觀念去實行出嚟、甚至乎你繼續將呢一種嘅咁樣嘅思想或者呢一種嘅睇法咧，去教育你嘅孩子嘅話、其實都件幾恐怖嘅事、因為你自己都深信不疑咁樣做。 哦，咁係噶，咁所以其實咪家教家教就係睇下你屋企人點樣去、即係養育你去教育你啊嘛。咁如果你阿爸阿媽，佢一路覺得呢一套係啱嘅，咁其實你由細咁樣喺度分圖，你都會覺得咁樣係正常。 應該佢個女第日做人阿媽之後，都可能係咁樣去、去養育佢自己跟住嗰個女咯。 但係佢個女冇圈子嘅咩？即係佢可能啲同學啊，即係雖然可能佢啲同學或者佢啲朋友都可能係有錢嗰一班嘅，咁、但係都未必嗰個程度係好似佢咁噶嘛。即係佢唔會有啲比較啊。即系唔会觉得、自己好似又同人哋有啲唔同啊咁样。 佢完全觉得系冇问题嘅，因为其实呢一个真人 show 咧，佢最后嘅目的其实就系即系讲下佢嘅生活之后，就系将佢同另一个完全同佢生活唔同嘅人咧，大家交换咗个。个屋企去住三十日，睇下佢个人有冇变改变，即系呢个就系嗰个新人 show 嘅原意啦。咁但系我自己睇嘅过程入边，虽然我未睇到佢有冇得变翻好，或者变翻一个十六岁应该有嘅一啲生活嘅技能，其实我唔相信佢唔识，因为其实事实上我睇咗一两三集啦，其实佢去到即系另一个家庭咧，佢系冇人喺佢食饭嘅时候，佢自己系真系识揸筷子嘅，佢唔系唔识嘅。O K， 佢识揸筷子，识挤嘢入个口，识吞嘅，咁問題係佢唔做啫， 你將做啫，將嗰、那個標準已經降低咗啦。見到佢本身係唔使用手嘅，見到佢識得揸筷子，好感動。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每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者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盘报警，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人，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惨，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 心已经已不清醒，从来没什么必须箍紧抱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幸。 听过的是洪翠立的歌曲叫做无他，回到直播室了。 嗯，讲返呢个故事啊， 好想听 吓，即係唔好讲佢后来可唔可以改变啦，呢、這个女孩子。 嗯， 但即係我首先就係想觉得就係话穷养儿富养女呢句说话可能以前係啱嘅。 我明白他有少少那個 concept 是怎樣的、嗯、即可能男仔他覺得你要捱啲苦，咁可能你大個嘅時候就 tough 就 tough 啲啦、嗯，就可以即係叫做即係肩負起一啲責任咁樣啦。即如果你細個已經嬌生慣養嘅，即係好冇男子氣概嘅，咁、嗯、第時就唔得噶啦。咁啊調翻轉女仔咧，可能即如果你一路都俾人對待得好嘅話咧，咁、嗯、你大個就算你揾個男人啊， 嗯、 即都唔會 識揀啦， 係啦都。识拣啦，即系任劳任怨咁样，自己做下四啦咁样。即系我估可能背后有少少嗰个原因系咁样。 但我觉得今时今日呢句嘢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尤其是而家讲紧男女平等啦，系嘛？即系我谂都唔，而家都几多叫做乜嘢？叫做可能系唔再系叫做咩啊？男咩爱？突然间谂起 男尊女卑， 系男咩女在家咩啊？ 男主外女主 内，系突然之间谂唔起六只字，系啦，男主外女主内呢样嘢噶啦嘛，几多系可能分钟妈妈去工作，爸爸喺屋企照顾孩子噶嘛，都有都唔少噶嘛呢啲家庭，所以仲系唔系用呢一种模式？就愛嚟即係嚟到教養孩子啊！就算唔好話即係任錢任個女仔仔就要佢邊打佢，即係未去到咁嘅地步。好似 Kitty 講嗰種嘅態度，其實都而家可能都未必 係 用。 同埋我覺得仲有一個轉變就係因為以前啲人咧真係會生多啲嘅，咁佢可能資源有限底下，咁佢就會覺得啊，咁我就對個女好啲啦，咁啊男仔受下苦或者即係捱下都 OK 嘅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多人即係。一系就唔生，生嘅即系 一个起 两个字噶嘛，咁、所以其实冇话分男定女，总之一生出嚟就已经将所有嘢都系俾晒你，最锡你噶啦，咁样就冇即系好少呢支歌仔唱。 啱啊，同埋女孩子嗰种坚毅嘅精神咧，我有阵时觉得咧，即系唔差过孩，即系唔做妈妈需要一种坚毅嘅精神咧，系不下于咧一个男子汉要出去打工咯，系嘛？所以其实你话即系用靠呢个穷养呢个方式去锻炼。一个孩子的坚毅咧，即系唔系个性别嘅。是一个考虑 咯，同埋你再富养个女咧、变咗港女就嫁唔出咯， 公主病得可怜、 啊，有公主癌啊！直头如果好似头先你咁讲嗰个人嘅话，所以唔 work 噶啦，我觉得呢套真系。 另一句就系话啦，佢仲细，大个佢识，其实系咪嗱？除咗呢句之后，有一句都我觉得几雷同嘅咧，就系话大人嘅嘢，细路仔你唔好理，即系。你有冇聽過你媽咪咁樣同你講 嘅？有呢、這個有 嚇，即係有時你問啲嘢咧，或者有時睇電視啊、睇新聞啊咁樣，呢陣時候啲嘢你可能唔係幾明啊，啲劇情啊，我講緊嚇，咁可能會問喎，咁有陣時大人都解，大人就會答你一句，唉，呢啲大人嘅嘢，你係明嘅，細路仔唔好問啦，咁樣，即係嗰類咧。如果你聽到呢句説話，你嘅感覺會 係 點？ 就係佢唔識解釋咯。 咁佢就 hea 走你咯。 其實事實上係真嘅。 Kitty 嚟， 我以前 真係覺得以為係唔，我真係唔理得噶咁樣噶。 喂，但我好細個已經知道，即係呢句説話咧係 double standard 嘅，即係我媽講嘅時候咧，我細個已經會話，即係佢一唔想講或者佢講唔到嘅時候就，你仲細，你唔知啊，你唔好理啦，大人嘅嘢，即係譬如你問多幾句啦，佢唔想你再多事嘅時候就叫你收聲啦、收嘴啦，跟住但係咧有時候佢想你做啲嘢你冇做到。你仲细啊？吓，你而家做紧啲咁嘅嘢，咁到底系大定细咧？到底而家 我认同啲话 晒。嗱，呢啲就系阿妈嘅标准啦，即系佢想你做到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好大个啦，你仲细咩？但系一啲嘢咧，佢唔想你知，唔想你提嘅时候，就话你仲细啊，你唔好问咁多啦，咁样系咪啊？ 即系冰雪聪明啊！ 你系咪都系咁啊？ 你 唔 系个女， 如果唔系你就哑咗啦。 唔系，即系譬如我会觉得而家嘅细路咧，细路嘅定义讲紧唔好讲十岁。以下嗰啲啦，即系譬如你十二三岁攞咗儿童身份证，十二岁就已经搭交通工具系要俾全费噶啦嘛，即系冇学生优惠嘅，除咗某一只交通工具，大部分都系俾全费。咁嘅时候咧，仲系儿童身份证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做到好多嘢，即系但系喺某啲时候，正如你讲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十二三岁喂，即系就譬如走出嚟街度做记者啊咁样，即系其实好似又觉得。好似好危險咁，但我自己睇翻有好多校園小記者啊，嚇、即係我諗而家可能個標準咧，我哋有陣時都要再重新即係去 界定喎， 係啦，即係要再諗一諗，係咪真係可以用一句 hea 咗個細路仔咧？ 又或者係咁嘅，即係可能喺唔同事嘅即係性質上面咧，可能同一個年紀都有唔同嘅解讀嘅，係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講，雖然我就話可能家長係 double standard， 所以咁講，可能但係即係某啲情況係需要 double standard 嘅喎，即係可能譬如你話去做一啲好即係有危險性嘅嘢，咁當然你可能十二三歲就梗係細個啦， 例如過山車咁啊，你覺得？係啦， 過山車啊，佢多數睇高度嘅喎， 有小童過山車嘅喎， 你冇呃我，佢多數都係度高嘅喎， 唔係睇下你幾多歲。 如果你九歲但係一六零咁高，其實你都可以上去，係啦，即係視乎翻嗰一樣嘢嗰個 requirement 係咩咯，咁可能有啲嘢真係可能十二三歲你就應該即係自己 handle 到啊，咁啊，即係可能十二三歲你嗰陣時阿媽要求咩咧？可能你自己啲零用錢你識得去即 係 分配啦，係啦，可能係一個一次過俾一個禮拜你咁樣，咁佢就會即係 expect 你自己識得用幾多，咁就住嚟用，每一下就使曬咁樣。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嘢佢都係會覺得十二三歲。是比较小个不是那么适合做的 明白。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只抹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受。你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滴苦垢。提出手，早告攻势来劫走，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虽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涂尽，但断了绝后，同屹立在最后。

Boyfriend, Ariana Grande and Social House. Lover, Taylor Swift. Don't Start Now,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以及全年至尊金曲 Bad Guy, Billie Eilish.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re really rough guy.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Bow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新闻之后啦，翻到嚟咧，呢度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题目再一次讲就系不合时宜嘅老生常谈。 系啦，嗱，头先阿 Kitty 分享过话，阿妈都有句 double standard 啦， 系啊，即系一时就话你好咁细唔讲住啦，咁一时就 唔好问唔好理，唔明噶啦， 一时就话。你仲细啊？你咁大个人，你就自己识咩啦？ 我突然间都谂到一样啊！又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又系好双重标准噶。即系细个嘅时候话七点钟就要我翻屋企噶啦，就话你冇饭食啊，你唔翻嚟。你去咁夜危险啊，一个女仔咁样噶嘛。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佢又放我周街玩噶。即係一個街 咁，即係使唔使七點翻嚟 啊？係啊，即係危險啦。但係點解平時又可以周街玩呢咁樣咁，但係我大個翻嚟，我會諗，我覺得其實屋企我寧願我屋企人咁樣教我，我第日大個可能都會咁樣教翻。即係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話，都會 都會繼續 double standard， 即係都會放佢哋。 係即係其實講就話叫佢要安全為上啦，但係事實上其實都讓佢可以有啲自由選擇去玩下嘅。 同埋其實我覺得咧，可以俾佢闖下呢個世界。世界俾佢知道，即系呢个世界唔系每一样嘢都一定有人保护你，你自己都要学识保护自己，或者你要学识自己照顾自己咯。我觉得屋企人都系细细个嘅时候想我知道呢一样嘢，而放我咁样出去咯。 如果讲到即系譬如我自己啦，我都有啲呢啲所谓嘅一啲老生常谈咧，我父母都有同我讲嘅。咁譬如佢哋会成日讲话，做人要忍让啊，唔好怕蚀底啊，白忍啊成。金啊咁样， 但系呢啲都啱噶，永恒啊， 系啊，永恒噶，系啊。但系咧，我会觉得都系真系睇情况，即系有阵时有啲唔合理嘅待遇啦，譬如你工作上， 系 咁或者你睇到，即系就冇讲工作上，就当你翻学啦，睇到同学出猫咁样，又或者你成日俾隔篱个同学搞你啲文具啊，或者即系总之成日都喺度骚扰你啦吓，咁样咁系咪呢啲时候，如果真系你个女翻嚟投诉啊，话有件咁嘅事，系咪都话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好嬲噶，如果咁样真系嗬， 系啦，即系其实会唔会有阵时嗱呢啲到呢啲时候，呢一啲所谓嘅一啲大道理，系咪仲 apply 到咧？又或者点样可以同小朋友讲，佢哋应该点样去睇呢啲时候咧？咁即系我觉得系有啲难度噶，所以有时都唔敢，即系呢个就我父母对我讲嘅嘢啦。我越大个有阵时都会觉得，嗱唔好怕蚀底呢个咧，我觉得系啱嘅，即系啱啱出嚟做嘢，唔好怕蚀底，系啦。咁但系所谓蚀底到乜个地某个地步咧，其实又要识得 say no 咯，即系而家我开始个人大咗咧，我有阵时都会同我啲女讲噶，我话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应该个人要唔好咁即系要 share。或者唔好咁计较，系啦。咁但系咧， 去到某啲時候，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唔想做嘅、 嗯， 你就唔好怕， 係 啦，唔好怕拒絕人，就乜都 yes 咗咯。你然後翻嚟之後，你可能做唔到，或者你唔願意做，咦咬咬咁樣，好似係啦。咁我會覺得呢啲可能呢啲位咧，如果孩子越嚟越大，所謂大，我覺得其實根本十一二歲都明㗎啦，呢道理、嗯、都應該要開始讓佢明白咯。 因為好難去即係做一個定義，就話譬如你要做一個忍讓嘅人咁樣。咁你好难教佢，即系每一样嘢你忍到几多，系咪就系所有嘢完全唔出声啊？咁样，咁呢个佢都要即系自己去到领略噶， 系啊。 同埋呢个咧，我谂即系自己会慢慢会 feel 到应该要讲咯。即系譬如可能我以前咧，我都好怕拒绝人嘅，我觉得系好冇礼貌嘅一件事。即使小事如有人请我食嘢，明明我唔想食或者我唔中意食嗰样嘢咧，我都会多谢，跟住我就即系即刻喺佢面前食咗佢嘅，即系。呢啲我覺得咁樣托手踭咧，我覺得係好，即係令到人哋會尷尬，或者我唔知佢會唔會唔開心啊咁樣啦。咁但係後來你慢慢就好似 Annie 你頭先講啦，有啲事可能會令到你自己覺得一來做唔到啊，即係應承咗人做唔到，或者做得唔好，跟住又或者你做嗰陣時，其實個心裡面哇係咁抌心口，覺得我真係好唔想做，好唔想做，點解我要應承佢啊咁樣？跟住你有一次咧就要。真係你就會鼓起勇氣話誒唔好意思啊咁樣，但係原來其實佢可能嗰個人已經俾人 reject 咗十次噶啦，即係佢你以為你 reject 佢佢會好 hurt 咧，原來佢冇嘢噶喎，即係佢都唔係100% 會覺得你一定會應承佢。咁試過嗰一下你覺得好舒服之後咧，你就會識得我係會即係盡量做到就做啦。但係當你自己開始覺得有少少違背嘅時候，或者自己好唔願意，就唔好委屈咯。即係呢一個人咧，都真係好難去教，或者好難去講。 要係佢一路去生活去經歷咧、 啊， 然後知道點樣去處理。係 啊係啊。 不過我會覺得，即係有陣時做父母嘅嗱，呢一個係一個位，可能我哋要 twist 下點樣同孩子講啦、 嗯。 我覺得另一樣嘢就係有陣時有啲嘢都唔好下爬輕輕咧，好似即係喂你嗱你即係講咗，我會覺得細路仔如果你真係從小講咧，佢真係当真嘅、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深信你是真的咁谂，你先好讲、譬如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会有少少都觉得自己长大咗之后都发觉，啊，真系信错咗阿妈呢句咁样，自己濑嘢咁样啦，就系咩？ 就系咩？ 即系譬如我妈细个成日都同我讲，唉，其实你第日咧拣男朋友啊，或者咧拣老公咧，主要就对你好， 吓咁都错。 系啊，嗱，好啱嘅，系咪啊？ 系， 但系其实呢个唔系 only 咯，即系唔系唯一咯，即系 你都要付出嘅，唔系斋要佢对你好啊。 唔系，咁我跟住咪去拍拖咯，咁然后跟住你可能就觉得哇，呢、這个人真系对我好好、啊，咁咪介绍翻嚟俾阿妈识咯。原来阿妈系 no 嘅， 又话佢唔上进啊， 之类 啊，话佢唔孝顺啊， 之类啦， 一早双 重标准咯、 啊。 即係佢會其實原來哦，原來我哋擇偶咧，就 有好多附加條件， 冇錯。咁所以即係嗱，除非你真係真心相信，你就可以不斷去重複呢一句説話。例如話，唉，成日真心相信，求學不是求分數。嗱，你真心相信咧，你先好真係成日同你孩子講。就如果唔係，佢有一日真係個分數唔好咧，你就唔好翻嚟咧， 鬧佢啦。 就係啦，即係其實咁樣，你會令佢。個人咧好 confused， 係啊，究竟點咧？就好似 Kitty 嗰只啦，一陣又話我細，一陣又話大咁樣，咁一陣細，一陣細。所以我會覺得，譬如呢一句啦，求學不是求分數啊，咩行行出狀元啦、啊。嗱，你真係真心覺得行行出狀元。如果個孩子一日同你講，喂，其實我中意煮飯，我唔係太中意讀書，咁 你唔好話人哋， 係啦，你就唔好話咯嚇，你出去，你唔用心讀書，你出去煮飯咁樣，即係 你冇翻張證書，你冇翻嚟， 或者你中意踢波咁樣，咁你嗱雖然而家足球明星確係真係揾到好多錢，咁但係係咪？即呢啲嘢咧，嗱，事實上行行出狀元呢個係，我覺得係啱嘅，而家唔係不合時宜嘅。咁但係都要係父母自己都係咁樣諗，係啦。我覺得呢啲所謂嘅一啲老生常談，先至好成為咗好似你去教導孩子嘅一啲大道理咯。 当回忆不再相信 一点，你说你不想再了，我从此被宣告了完结。还给我快乐，给我眼泪，想能轰轰烈烈再重爱一遍，就算是平凡，就算不完美，我也不后悔，不差。 翻嚟直播室啦， 嗯， 系我即系头先就讲开就系话咩啊？我唔记得咗， 即 系 有啲咩嘅说话，你真心即系作为父母真心相信咧， 你 先至 好 讲， 因为我惊我讲咗我哋播歌嘅时候，所以我 唔记得咗。 系啦，歌前我哋系讲紧边个题目？ 喂，另一句咧，嗱，又问下两位觉唔觉得呢句啊？我唔知你阿妈有冇同你讲过？ 嗯， 做人心地善良就得噶啦，内在美比外在美重要。 我到而家都信过呢样嘢，系啊， 系 即系。不過可能他們的路可能辛苦一點，就是可能會被人蝦的機會大很多， 即是沒有外在美那些 不是，即是要有內在，即是你一定要善良啊，你要內在美啊，可能你會被人蝦，因為你善良，那些人就蝦你。但我到現在，即是很多人都經常這樣說的，喂，你不要那麼善良啊，那些人蝦你啊，但起碼我覺得另一件事就是我對得住自己良心先。 嗯， 即就算我被人蝦，我是不開心或者我條路會辛苦一點，但起碼我做的事問心無愧。如果我是做蝦人那個的話呢，我想我會很內疚，或者你到了某一個年齡，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你想回頭你蝦過什麼人呢，我怕你會突然間有一天落雨的時候怕被雷劈， 又補救不到喎。 是啊，所以我會寧願是做善良那個。 那蟹心底好是什麼時候都是對的，這個就不是不合時宜的。但你說內在美是不是比外在美重要呢？ 哇！這個真的可能不合時宜，因為真的無論有很多調查或者怎樣都好啦，都有講，你無論你找一份工作或者你找一個男朋友，人都一定看你的樣子先的嘛， 尤其是女仔啊， 是啊， 嗯， 仔都會嘅，仔都係㗎， 係咩？係啊，因為冇好難講，就係咁你對人嘅第一個印象就即係嗰幾秒就形成咗㗎啦嘛，即係呢一個係即係科學都係咁講啊嘛，你個腦袋唔知點樣認識一個新嘅面孔嘅時候，就喺頭嗰幾分鐘就已經對呢個人有咗第一個好深刻嘅印象㗎啦。咁你嗰幾分鐘就只能夠係打量下佢個樣啊，著成點啊，咁你好難會了解到一個人嘅裡面係點樣㗎嘛。所以咁其實外在咧都真係緊要嘅。咁不過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話靚唔靚呢啲即係天生嘅嘢之外，即係乾唔乾淨啊，或者俾人哋個感覺，即係外表唔係淨係睇個樣嘅，即係可能你個身形健唔健康，或者你個衣着乾唔乾淨、整唔整潔啦，或者你散發出嚟嗰個氣場，即係好 positive 啊，定係成日愁雲慘霧啊，個樣喺度苦瓜乾啊咁樣，即係有啲人就算個樣靚，但佢俾人個感覺都可以，哇，好似好慘或者好憂鬱，好似唔好想同佢做朋友咁樣噶嘛。 林黛玉 係成日皺眉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即係外在嗰個俾人嘅感覺都係重要嘅。咁當然啦，即係內在都重要啦，因為你之後相處就係、是即係嗰個就係個氣肉啊嘛。所以我覺得冇得比較，即係冇話邊樣重要啲，兩樣都重要噶。 係睇下你要投嗰個嘅外觀定係交心。之後嗰個嘅後果咯， 所以我咧而家我尤其是可能我兩個都係女咧、我當然同佢講一定做人要心地善良啦，呢、這個就一定 must 噶啦。 但唔可以忽略外在係咪啊？ 係啊，即係因為。例如即係我好同意 Kitty 講嗰樣嘅、即係整潔係個最基本，即係唔係叫你整容啊嗰啲外在美啊，而係一個人要整潔。例如你喂啲頭髮真係即係舐咁氣咁樣咧，又唔梳下佢啊，一嚿嚿咁樣咁即係真係好令人哋就嚟有烏蠅嬲咁滯㗎啦，即係個感覺。又或者譬如你塊面哇，原來好出油好勁嘅出得，咁係咪都應該要注意一下皮膚嘅整潔咧？咁樣點樣去令個皮膚健康啲？即係呢一類。一啲好基本咯，我覺得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可能我大女性格就係比較男兒氣啲啊，即係會覺得哇，你乜得咁啲咩嘢，真係好鬼滋整啊咁樣，即係佢就會感覺上覺得喂，我咧就唔中意呢啲咁嘅咁滋整嘅嘢嘅，咁變咗呢陣時。呢我就要好強調嚇，即係女仔個外在都係好緊要，所以我諗有陣時我哋喺講呢啲好似陳呢啲叫咩老生常談，陳腔濫調又好啦，有陣時都真係睇個小朋友，即係佢本身已經咧，即係哇，即係出街已經揀衫揀咗四個字啊，咁樣都未行到啊，咁樣嗰啲咧，可能你就要即係 tune down 下佢，話其實內在美都係好重要噶噃，例如談吐啦，例如性格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咁嘅瀨咁瀨咁嗰啲咧，可能你就要即係。即係話翻俾佢聽，女仔行出嚟都要似翻個女仔㗎咁樣。 跟住 Annie 嗰兩個女就好似 Kitty 個阿媽咁啦，即係好似 Kitty 咁樣啦，就阿媽。即係點啊？又係你鬼又係你？ 即係到底邊樣重要啊？咁你咪話兩個都重要，兩樣都要有平衡咯。 係啊，所以如果屋企一個仔一個女嗰啲咧，阿媽成日都話好難教㗎。即係你教個女擇偶咧，你就可能教佢一套啦。跟住教個仔揀女朋友咧， 又一套， 又係另一套嘅喎。咁所以其實佢哋聽埋咧，其實真係好阿媽暈㗎啦。 同埋咧，我覺得即係你個外表咧，即係唔係話你淨係貪靚，你先要注重個外表咯。即係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映緊你一啲性格噶嘛，即係你譬如你同人哋溝通，即係呢啲係人際關係嚟噶嘛，即係你都表示一個尊重嘅，即係唔係話你中意我中意咁啊，你得我啫，我中意滿面油光啊咁樣，咁但係可能你都要即係 care 人哋嘅感受，原來人哋睇到你會覺得唔舒服，或者人哋會覺得係有衞生嘅問題嘅，咁或者真係會 physically 有啲味嘅，咁你個頭髮唔洗，咁唔係話即係你獨行獨斷好自我，即係覺得咁就得噶嘛，即係你都要，我覺得係即係要融入翻大家嗰個 norms 去做翻一啲嘢咯。咁譬如你注重自己啲細節，咁我覺得都係反映緊你自己嘅某一啲性格咯，係啊，所以兩樣都重要啊，我覺得。 教苏醒，推开窗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

冇啊，就是因为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要信任你咯，就是咁简单。 我以为你话因为我有高贵气质，个磁场吸引你。 眼系嘅，但系一开声咧就发现原来你系好啊，好善良嘅。 哦，其实讲嘢喎。系啦，今日咧请阿 Cherry 上嚟咧，就系、是、咧，因为咧会讲一啲关于饰物设计师啊，同埋一啲钻石嘅一啲嘅鉴证嘅。咁嚟紧三个礼拜就要麻烦你啦。我都希望咧我自己可以高贵到咧，就系同啲上流嘅，唔系寄生族，系上流社会嘅人士倾偈嘅时候，可以扮晒劲咧。哦，呢粒钻石啊，唔系好劲啫嘛，你睇下我嗰粒啊，我希望有呢一日啊。好啦，但系首先我想问啦，呢个饰物设计师同呢个钻石嘅一啲嘅鉴证师或者钻石嘅设计师，其实系同一样嘢定系有分别嘅咧？ 其实都系同一样嘢嚟嘅，都系叫设计师啦。咁但系咧，睇下你用咩 material。咁其实咧，正式嚟讲咧，咁我系读珠宝设计，系珠宝设计师嚟嘅。咁咧主要系用一啲好贵嘅宝石去做啦。咁贵宝石例如系咩咧？咁可能大家最常见嘅就系可能翡翠、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咁咧呢啲贵宝石咧，因为个价值比较高啲咧，咁所以我哋喺设计方面咧都要去考虑一下。點樣可以令到佢客人戴得舒服之餘，我哋唔可以破壞咗本身嗰種寶石嗰、那個，即係唔可以整爛佢噶嘛。咁但係如果 let's say 可能我係一個普通嘅首飾設計師，咁咧可能用嘅 material 會係貝殼啊，或者係可能價錢成本上低啲嘅，咁我覺得可以大膽啲作出嗰個嘗試。喂、哎，整爛咗唔緊要，我有第二個機會咁樣咯。 即係你係咪一開頭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心願就係做呢個珠寶設計師嘅咧？ 其實唔係噶，我想講咧，我係好討厭珠寶噶，我真係冇諗過自己做設計。話說咧，當年好多年前，我媽同我講咩睇相咧，跟住同我講話，喂，你第時有機會做設計喎。跟住我心諗唔係啊嘛，因為咧， 準可唔可以介紹我去睇，叫媽媽出嚟？ 係咯，其實我都想。再睇多次啊！其實我本身唔係好信呢啲嘢，不過咧，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咧讀中學啊、大學啊，其實都係讀 finance 嘅會計金融，咁咧就冇諗過讀珠寶。咁咧同埋點解唔想做珠寶？因為其實我屋企人，我阿爸阿媽同埋我阿爺咧都係做珠寶嘅。咁咧我由細到大，其實我小學啦，我喺阿爸嘅金工工場度瞓覺，佢哋好忙啦。嗰陣時其實市道非常好咧，咁。其實他哋要開工開到通宵達旦咧，咁我第二朝又要翻學咯，咁點算咧？我就唯有瞓個工場，咁第二朝又翻學，咁我心諗，喂，做珠寶咁辛苦嘅，跟住又要吸塵啦，因為爸爸其實佢係手作，佢好叻嘅，佢直頭係真係由零開始切夠石啊、吸嘢啊，咁就飛曬啲塵出嚟，戴住一個好重嘅 N95 口罩，嗰陣時已經戴噶啦，咁我咁心諗咁辛苦，我都唔想做啦，咁我不如做個文職，舒舒服服坐喺度啦，咁我媽咪其實好。好中意我做三 C 嘅，是但一样啦，医生、律师、会计师，咁就。咁我就覺得，咦，不如聽阿媽講做啲舒服嘅冷氣工啦。 咁即係聽你咁講嘅話，即係雖然爸爸屋企人即係上兩代都係做珠寶啦，但係反而佢哋唔想你做珠寶噶。 係啊，佢哋係想我做一個專業人士嘅。其實佢可能佢夢想覺得，專業人士即係有個牌，好似即係有威啊，穩定嘅收入，人工好啲。因為始終佢成日都雖然佢成日講佢就有啲矛盾嘅，話公子不出頭，但係佢心裏邊又會覺得，咦，不如你有份穩定啲嘅工啦。你做女仔，如果你是男仔的话，咁当然可以闯下啦。但做女仔，不如揾份稳定嘅工，结婚，生仔算啦咁样。 咁啊，由会计啦，去到转做珠宝嘅设计嘅时候，你头先都话妈咪反而想你做三 C 啊，专业人士嗰啲噶嘛。你突然间由几时开始，我都系唔好落做翻呢个珠宝设计师啊？你够唔够胆同佢讲呢？ 哇，其實講起呢件事都好驚險嘅，因為話說咧，我都即係一畢業之後咧就做會計師，我諗都做咗六年，我考埋個會計師牌，又跌埋心水，咁考埋牌啦，咁梗係繼續做啦。咁咧去到某個位嘅時候，咁其實都覺得，咦，爸爸媽媽其實年紀開始大，咁佢哋都會想有人接手呢壇生意，咁佢哋可以退休。咁嗰陣時其實我係玩嘅形式嚟嘅，我就覺得，因為我啲同學仔其實。同學仔同事咧都知道我做珠寶，咁佢咧有時候屋企人要買嘢或者求婚啦，佢揾我做珠寶，咁我就冇心機啦，我有份工噶嘛。 佢哋 好啦好啦， 求其喺屋企咧攞啲鑽石，我幫你設計 咗我咧，系咪我估中咗？有冇估中？ 差不多啦，我就变咗一个 agent 咁咯。哦 ，OK， 我帮你搞掂。其实我就即刻掉俾我妈，阿妈你帮我搞啦。 你而家惊唔惊咧？呢个访问出咗街之后，你啲朋友咧以后唔帮你话，喂，出嚟可唔可以过嚟帮手？直接揾你爸爸妈妈。 诶，佢哋知噶，不过后期佢哋改变咗噶啦谂法，因为我转咗全职啊嘛。咁嗰阵时其实我就。掉俾我媽爸搞算噶啦。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系你頭先都講啦，由會計跟住就去做珠寶首飾嘅中間咧，即系你其實都已經做咗六年，又考埋牌，即系而家呢頭講呢頭散啦。我想問一下，你點樣去同你屋企人講話你想轉做珠寶咧？ 冇啊，佢哋唔俾我轉噶，我呃佢咯，呃咗半年啦。 你點呃佢啊？ 其實嗰陣時咧，我辭咗職。我一辭職離開會計界嘅時候咧，我就扮翻工咯，我就去咗。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我份工喺香港島嗰邊嘅，咁我就繼續去香港島，咁我就揀咗中央圖書館。我去嗰度做咩咧？咪扮翻工，翻九至六。我最搞笑就係咧，我照著高踭鞋，照著一套 full suit 去翻工，但其實我個人咧係去咗圖書館嗰度去 brainstorm 下開一個 brand 究竟要點咯。 同埋圖書館咧，通常都係學生同埋啲阿叔啊姨姨咧，好少自己童年啲 friend。撞破自己 是不是啊？其实都不敢跟人讲的呢件事，即系好沮丧，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嘛，我又好想要有面，又要面子、哦。不成功之前，我不如病埋一边，看看什么情况先啦、啊。咁啊，即系匿收埋。咁其实我阿爸好醒、哦，他就问我：，喂，为什么咁奇怪嘅？你以前份工放十一点嘅、哦，点解你七点翻嚟食饭嘅？ 即系乜嘢都逃唔过爸爸妈妈嘅法眼噶。 跟住我就心谂，咁我冇理由屈到喺图书馆十一点噶嘛，咁我就 闩门啦。 系啊，跟住我有两日咧就扮 OT 咯。但系冇啊，佢哋真系 feel 到噶。其实佢会觉得我好似冇乜心机，唔系几开心，又成日望住部电脑笃下笃下咁样。咁其实笃下笃下咩咧？我哋就系自己揾紧啲 supplier 去整一啲纸袋同埋礼品盒。咁开始俾佢哋偷睇到，佢就话。你是不是被人炒了？你辭職啊？跟住我話唔係，我想做珠寶。跟住我話你而家先嚟做珠寶，我花咗咁多心機時間供書教學，考埋個牌，因為嗰陣時其實考牌都幾辛苦嘅，即係考讀書有時讀到喊咁樣咧。佢話你而家先住會唔會臨老先衰啊？ 你都好後生啫，因為廿幾歲、三十歲啫嘛，最多。 咁佢會覺得。你是要讀就不如畢業先讀啦，你而家折磨了六年之後才嚟轉，佢覺得太嘥啦。佢話你要放棄高薪厚職轉過嚟零開始咁樣咯。佢話同埋珠寶唔係你想做咗咁好噶，佢話你而家乜都唔識，無啦啦話學，佢我唔會教你噶。我唔会帮你噶，好绝啊！ 好绝啊！去到呢度啦，即系咧，阿 Cherry 咧，依然咧都坚持自己咧想做珠宝设计师嘅路啦。但系我好好奇咧，即系喂会计、哦，好多人都梦寐以求，搵到好多钱嘅职业嚟噶、哦，点解你真系唔想做会计呢？一首歌翻嚟再同 Cherry 倾偈。 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离。真的笑，命运间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不需欢呼掌声，答允我的兴奋。 绝不折腰。回你当时还可讲清我愤怒了，对镜连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当我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法，忘掉昨天直失的本性，越过青葱山岭。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希望咧 Cherry 啊，我哋今次嘅珠宝设计师嘅爸爸妈妈咧，即系呢几个字咧都唔喺度嘅，咁就可以令到 Cherry 畅所欲言。因为我哋啱啱讲到气郁，那个气郁就系、是、即系你点解咁好嘅工会计唔做？系啦，坚持就话我要向我自己嘅梦想去进发咧。 因为我喺度谂咧，其实三十岁前咧，点都要做翻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喺度谂，咁既然个牌都喺度啦，唔得咪翻去咯。咁其实我嘅性格咧，又真系唔系好会计嘅，因为我系好中意同 friend 讲嘢啊，又好好动。其实数字上咧，我就麻麻地嘅，我系读书读翻嚟嘅啫。咁我谂，咁不如试下自己真系中意噶啦。咁同埋我啲朋友嘅同事啊、老板咧，佢哋又喺度鼓励我，成日喺度话：喂，你整啲珠宝好靓，你有潜质。跟住可能就有啲骄傲啦，跟住就觉得。 有啲天分嗰啲自己， 我就覺得，咦，不如試一下啦。既然個個都支持，咁無謂嘥咗。因為嗰陣時其實都儲咗批客噶啦，咁就係、是、即係金融界嘅朋友。咁我覺得，咦，咁既然咁多人支持，咁不如就開個 brand 啦，衝啦。咁之後唔掂先算啦。咁我其實冇諗自己唔掂啦，我就覺得既然都選擇咗，洗濕咗個頭就去啦。佢話好彩係女仔啫，咁樣咯。 但係咧，我聽聞咧，會計咧，即係雖然係。一份好好揾嘅工啦，同埋好多人都想做嘅工啦，但系咧听闻真系好辛苦。我私底下同你倾偈嘅时候，你争啲嫁唔出添。不过好彩系啦，最近已经成为咗新娘子。但系点解你会突然间话嗰阵时你真系嫁唔出呢？ 其实因为咧个工时真系太长啦。其实后期咧，我妈一知道咗我偷偷地去图书馆想做珠宝嘅时候，佢就话唉唔紧要啦，你为梦想都好嘅。其实因为我都想你嫁得出，你而家咧辞咗职嘅话，咁即系你多咗时间啦。咁 呢个作为女仔最一生最应该要做嘅事业嚟噶。 咁但系我妈 expect 我咧系当呢、這个，即系佢觉得我珠宝应该要当系兴趣唔系事业，佢依然都系好想我搵翻个男朋友嘅。真系啦，咁 作为所有嘅妈妈都系咁谂嘅。 系咁的而且确咧，其实创业咧，我开头都以为好得闲嘅，以为自己可以即刻拍拖啊。咁其实唔系啊，创业仲辛苦过即系翻工。我系翻一至日，处理个品牌喺度冲咯。咁但系其实当稳定咗，真系成立咗品牌嘅时候，就真系可以自己安排啲时间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就会好啲啊，有翻自己兴趣、自己嘅社交咁。自然就認識到男仔啊，或者認識到朋友咁樣。 係，但作為咧，即係一個女仔啦，自己最一手一腳自己創業，即係你話同幾個 friend 去合夥都話好似容易啲，因為有啲咩事搞唔掂，咪推俾啲 friend。喂，你幫我做呢樣咁樣，你自己一手一腳去創業嘅時候，你覺得最難係邊一部分呢？ 其實最難就是即自己要去做 research， 即零開始咯。咁同埋加上我家人又唔支持咧，咁你會好難，即係好個信心會好低啊。咁唯有就係不斷去做多啲 research， 同朋友傾偈，真係支持你嘅人，即係正能量啲，真係喎。即係當你覺得自己成功，其實就會成功，就係、是、吸引力法則，即係書都有教咁樣咯。咁但係到最後可能同屋企人關係好翻啲嘅時候，其實再傾偈，我都好慶幸係因為屋企人幫咗我嘅，即係唔可以話佢哋完全冇幫，因為始終珠寶界係一個比較難入行嘅行業啦。咁如果冇佢嘅話，其實我唔會有一啲咁好嘅 supply 啊，或者師傅，或者一啲珠寶上嘅知識。咁其實後期佢哋都有暗暗地幫我嘅， 俾你發現咗。 係啦， 例如咧咩事咧？ 咁例如就係同師傅嗌交。 哇！ 因為其實咧珠寶設計真係唔係想象中咁易啊。屋企可能即係有個師傅喺度做咗好多年啦。咁但係師傅其實因為做咗好多年，佢年紀比較大。咁我啲設計可能好新味、好特別咧。咁師傅就會成日鬧我嘅。佢話：喂，佢話你個設計咁 fancy， 點整啊？嘥金、嘥料、嘥錢。跟住我阿爸就鬧我。佢話：喂，而家個師傅唔係俾你咁用嘅喎。你阻住我做真正嘅嘢。咁跟住又整錯嘢啦，又蝕錢啦。咁為咗滿足個客，咁跟住我爸就話呢啲咪叫冇經驗咯，咁又好灰啦。喺中間頭做咗第一年嘅時候都好多挫折嘅。 咁所以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作為一個珠寶設計師，因為頭先你都講啦，每一粒鑽石或者每一個玉器或者珠寶都係喂所有嘢都價值不菲噶嘛，係咪即係我要同一個工匠師傅嘅溝通係非常之清晰？如果唔係，嗰粒石就已經會即係破壞咗佢嗰個價值嘅咧？ 其實是的，尤其是翡翠啦，因為翡翠其實是即係石頭，咁佢咧少少花痕啊，少少破裂咧，其實就會影響咗佢嘅價值嘅。咁相反，鑽石就好少少，因為鑽石個硬度比較高，咁發揮就多啲。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整錯咗重新做過，你唔單止嘥金，其實都會嘥翻個人工啊、時間，咁呢啲都係值錢嘅嘢嚟嘅。 咁頭先都聽咗，就係你同工匠師傅啦，即係嘅溝通上面都會有摩擦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作為女性創業，會唔會特別容易俾人蝦咧？ 都會㗎，因為師傅都有鬧過我㗎。喂，我靚妹仔，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因為佢會覺得即係你個樣 就係經驗。 係啊，我就係經驗，你個樣又好年青咁樣，即係唔識啲乜嘢啊？你嘅設計我五十幾年設計嘅經驗喎，咁樣咁佢會 challenge 你咯。咁但係另一方面，女仔嘅話就可能即係可能 soft 啲啦，即係溝通上咁，可能大家耐咗溝通咗之後，佢哋會。我都覺得他們會特別錫我的，是啦，咁後期的關係是非常之好添，仲更加，即係佢都會當阿女咁湊咯，咁就呢啲真係要時間去培養個感情，都唔易嘅，即係我覺得做生意就是講人物同埋講關係啊，即係講溝通，不過都是人夾人嘅，我覺得。 記唔記得第一次你出到貨，即係賣到成功第一個自己出產嘅貨品嘅時候，那個經歷咧，那個心情又係點咧？ 我嗰陣真係好開心嘅，因為呢一個其實係我一個上司嚟㗎。嚇 呀！ 係啊， 好信任你喎。 佢咧有一次即係我已經離咗職㗎啦，咁我就同佢去食 lunch 啦，佢就知我做咯。佢話咁啱啦，我同老婆結婚周年，咁你咧就幫我整一個手鐲、一個 cuff link、一個耳環，哇三樣嘢。佢係啊，總之你諗啦，用我哋嘅 initial， 用我哋嘅名去整。咁佢俾咗一個好大嘅信心我發揮。咁當然咧，我係其實整得貴咗嘅。如果你聽老闆，如果你聽到唔好鬧我。 同埋咧，原來咧做會計真係好有錢，一嚟整曬成 set。 我老闆有錢啫，唔係我。 跟住之後咧，咁嗰 set 嘢你就 嗰 set 嘢其實係用得多咗金嘅、金重嘅，其實可以唔使用咁多金嘅。咁變相咧，係比起佢，即係佢俾咗 budget 我嘅，係貴咗噶。咁但係我都好唔好意思啦，我話咁不如我收翻成，即係我係收翻成本價俾佢咯。咁但係佢後期都冇啦，佢都俾翻，即係佢都鼓勵我創業就俾。翻一個正應有的價錢咯， 係 好 好。嗱，而家聽到珠寶設計師 Cherry 講啊，即係點樣成功創業啊，即係中間嘅辛酸事咧，即係令到我仲有好多問題好想問你，例如就係有冇遇過啲蝦碌嘢啊，跟住啲客有冇啲好奇怪嘅客，好多嘢我都仲係好想知道。咁啊，下一集咧，即係依然都同我哋講一啲關於珠寶設計嘅嘢。今集咧 ，thank you 曬， 多謝曬。 多么的幸运，我们刚好在一起。 迎接新的事业，加入我们的行列，创造新的永远，睁开双眼，你